在薛远陪着圣上散步时，薛夫人正巧来找薛远说事儿，结果还未靠近，就有宫侍拦住了薛夫人的脚步。薛夫人这才知道圣上就在薛府之中，她诚惶诚恐地告退。 薛远怎么不派人同我说一声呢？这要是惊扰了圣驾，谁能担得起这个责呀？ 不同于薛老将军，薛夫人的性格谨慎，她欢喜儿子受皇上信任一事，又时时忧心这样的宠信是否会让整个薛府陷入深渊。想得越多，皇上在她心中便越是高深莫测。偶尔从儿子和丈夫口中得知圣上的一二事迹，更让薛夫人对皇上打心底的尊崇和畏惧。薛夫人牢记这件事，等傍午估摸着圣上已经离开后，才派人叫了薛远过来，琢磨着怎么和薛远说这件事。 能得皇上信重很好，这是八辈子积攒下来的福气，但皇上信重你是一回事儿，亲近不亲近却是另一回事儿。自古以来这样的事情还少吗？皇上喜欢的时候，任何人都能被皇上捧成明珠，皇上不喜时，想起曾经的亲密事都会觉得厌恶。还是让薛远和圣上保持一定的君臣距离，最好是恭敬而不失规矩，这样即便是以后皇上不再宠幸薛远，薛远也不会碍到皇上的眼，薛远也不会因此而患得患失，遭受重击。 薛夫人派人去传了薛远，薛远一刻钟不到就来到了薛夫人面前，他衣衫有些凌乱，额上汗水密密，一副隐忍难耐的模样。薛夫人心里想着事儿，没发现他的异常，而是惶恐不安地道： 儿啊，你听娘一句话，娘知晓你与圣上极为契合，圣上英明，你作为臣子的自然要贤良，使天下太平，百姓安稳，但圣上臣子千千万万，良才进入宫门，当臣子的自然也要有臣子的样子。你想一想，同你的同僚相比，你是否独独和圣上过于亲近了？ 薛夫人，你叫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话？ 薛远死死皱着眉，声音微哑，但还是耐着心安抚他娘。 我与旁人对圣上来说不一般。 薛夫人没听明白，继续愁眉苦脸道： 有多不一般？ 圣上只对我笑得那般勾人，只同我亲密，只对我说出了今夕何夕见此两人的话，只同我翻云覆雨，与我身上身下紧密相连，圣上的每一根发丝都有我亲手拂过的痕迹。 薛远笑意流露出些许，他轻哼一声，心口更加火热。 您不需要知道，只需要知道百年之后，后人必定口口相传，我与圣上的君臣之意便够了。超乎古今的情谊，只有我能陪伴在圣上的身边，圣上也忍受不了没有我陪伴的日子。 虽然稍稍夸大了些许，但这样的话说出来很让薛远感到愉悦。薛夫人惊愕，脱口而出问道： 那你喜欢的男子又该如何呢？ 薛夫人前几年曾以为薛远和楚府的楚卫是一对，还以为自家儿子禽兽硬逼了人家才子就范，但这些年慢慢想通了，虽然薛远不曾跟他说过他心悦的男子是谁，但显然不是楚卫。如今薛远说了这样一番话，薛夫人暗暗心惊不已。 若是薛远不好男风，那便罢了，偏偏薛远亲口承认自己喜欢男人。他难道是对圣上也心思不公了？ 这么一想，薛夫人就要腿软了。 啊？娘，我喜欢的不正是圣上吗？ 五雷轰顶，薛夫人只觉得眼前白光一闪，从前模模糊糊觉到的不对劲儿，此刻都恍然大悟。她双腿一摊，整个人摔进了椅子里。 薛远这要命的儿子说了什么？他喜欢圣上。 脑中一片发晕，窒息压着胸口，薛夫人翻着白眼，马上就要撅了过去。薛远连忙想上前看看，薛夫人气急，陡然之间有了力气，硬是挣扎着从桌子上拿起瓷瓶扔他，怒吼： 你这个畜生，给我滚！他怎么能这么大胆呢？那是圣上啊！他这个逆子！ 瞧见娘亲还算生龙活虎，薛远干净利落地滚了出去，吩咐小厮去叫丫鬟大夫前来伺候老夫人之后，麻利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红烛滴落了几滴泪，鲜红的被褥底下，圣上的一截白皙手腕还在紧攥着软枕。门声咯吱关上响起，顾元白转过头，狠狠盯着薛远： 给朕拿我的衣裳来。 薛远上前握住他的手，五指强硬地插入其中，掌心亲密相贴，笑道： 圣上，臣的衣服穿起来不舒服吗？ 宽大的衣衫在顾元白的身上穿起来如同没穿，他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 你怎么？ 一言难尽，薛远喜滋滋地从衣柜中拿出两套红色礼衣，他赶紧把自己身上的衣服给换了，又给圣上换了衣裳。房内，红烛代替了旁的蜡烛。房门窗口贴上了红喜字，梁上挂满了红绸带。外头看起来如寻常一般，里头却如同洞房。薛远贴近心上人，语气可怜： 自从知道薛二要娶妻之后，我就想着这么一天了。圣上圣明，我也无需昭告天下你我二人的关系，也注定不能光明正大的结亲婚嫁，还请圣上可怜可怜小臣，让我同你在这里也来一次洞房花烛夜。 顾元白随他折腾，心道果然如此。他心里叹了口气，薛远实在是能折腾，但嘴角却忍不住勾起，觉得心情美妙，机遇飞翔。 来。 薛远找出蒙面的红盖头，但两人都是一身一模一样的礼衣，个个都是不屈于人下的天之骄子，红盖头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盖在谁的头上。两人面面相觑，半晌，顾元白伸出手拿走了红盖头。薛远下意识闭上了眼，以为圣上会把东西盖在他的头上，但下一瞬就知晓自己想错了。他们两人之间悠悠飘起一层薄纱红绸，原来是圣上拎着红盖头隔在了中间。薛远瞬间心有灵犀，他缓缓靠近红绸，两人一左一右撩起盖头，眼前的一片红色和对方的面容倒映在了眼底。顾元白喃喃： 九瑶，快去吹灭蜡烛。 薛九瑶飞一般的下了床，又飞一般的回来。黑暗之中，顾元白五指上的翠绿玉扳指被薛远小心的摘下，放在了床头。等第二日天气大亮时，再由他亲自给圣上戴上。